聊天了。 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跳弹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暑运将在本月31号结束，北京各大火车站陆续迎来返程高峰期。昨天记者到北京西站探访暑运返程情况，请听报道。 在北京西站北二层进站口的两侧，新上岗了6台站内自助刷脸机和4个人工验证验票口，这让旅客不用再拖着沉重的行李先排队验票再进站安检。北京西站宣传科长袁旭冉介绍， 旅客在北二层进站先安检后验票进站更加便捷，北二楼落客平台这个区域相当于就没有旅客积压了，也就更加畅通了。 繁忙的暑运返程高峰已经来临，8月26号将迎客流最高峰，预计有21万人次到达北京西站。为应对夜间大客流，8月以来每周日的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西站南北广场出租车调度站内都设置了免费摆渡车。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副主任毛军说， 南广场是50座的大车，一共是10辆，发的方向呢，六里桥、广门桥周边。北广场主要集中在负二层出租车道里边，是20辆小的电瓶车，主要摆渡的方向呢是航天桥和公主坟，还有长春街这一线，车满即走。 北京西站的7条夜间公交线和出租车保点运营，将为深夜地铁停运后出行的旅客服务。西站地区还组成了夜间执法组，对非法运营的黑车和违法停车进行专项整治。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综治处副处长苗宁说， 对我们地区的一些易停放违规运营车辆以及占道停车这种情况，我们就巡控。西站地区大概有7到8个的重点节点区域，是下沉广场的两侧的道路，以及建行路口的北侧、南广场环岛周边的大饭店等区域。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市发改委下达朝阳区黑桥公园、河里七地公园、四合公园等3个郊野公园项目的专项建设任务，项目计划年内开建，明年8月前完成主体工程。最近清宫剧《延禧攻略》受到不少人的追捧，随着这一类影视作品的热播，复原古代宫廷市井的影视城等旅游景点也开始走俏。记者从某旅游网站了解到，今年暑期各影视基地景点人气大涨，景区门票预订量平均上涨 35%， 部分热门景区上涨超过 120%。 此外，女性游客成为出游流量担当，占比达到 67%。 记者从中国旅游研究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民旅游消费需求旺盛，国内旅游人数 28.26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 国内旅游收入 2.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5%。昨天，作为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系列活动之一的大熊猫主题书籍分享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有熊猫教父之称的胡锦处，以大熊猫传奇的创作与创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经历进行了分享。昨天，世界屋脊守护者2018一汽丰田雪豹守护行动在北京启动，这项活动将有效实施丁青县地区的生态恢复、周边社区建设、科学监测及自然宣教等等。而本次科研环保项目的实施，不仅对于雪豹的研究与保护意义重大，更为青藏高原地区带来有益改变。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是有雷阵雨，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啊，这个天气啊凉下来了，那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晚上啊气温还是略显得低了一些，还是请大家注意温度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快乐出击， 下午4: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钟就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咱们还是跟主题相关啊，说说有戏的事儿、啊。 嗯， 昨天有一场戏啊，这场戏呢，严格来说应该是一场戏遭遇的一个官司。 哎， 昨天有一个官司是在朝阳区开庭，这个官司是有关于大家去年听了一整年的一个特别有话题性的一部电影， 嗯， 它的名字叫《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 哎，对了啊，这部电影呢 看过了是吧？ 就是特别想看 啊， 特别想 介绍你一个网站吧， 一睹他的那个。 优酷现在有啊，有真有了， 特别想 整部电影都有。 哎，特别想一睹他的这个芳容。 哎呦，我 但是呢、我又很害怕一点啊，我怕看完之后他告我，你知道吗？ 这看完他告你干嘛？你看了是给面子，这就 是看完了之后那忍不住 嗨、啊。哎 想评论啊， 忍不住底下的事儿是吧？ 哎，对、 啊，这个中国演艺圈确确实实是遭遇到了去年啊，遭遇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叫非议是吧？啊、 嗯， 评论。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在 去年其实就传出消息说他有可能要有一些反击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反击的动作呢也比较迅速啊。昨天开庭的这件事情就是由电影的出品方啊，状告豆瓣网啊，状告什么呢？状告就是恶意评分。 嗯， 啊，说了这个一个青年导演花12年心血，认认真真的给中国拍电影，被豆瓣一天给毁了。 嗯 啊，然后呢，由于交涉之后没有正式的得到这个详细的一些回复，所以呢，出品方就把豆瓣网的这家公司诉至法院。昨天这个官司就正式开庭，这是第一天啊，正在审理当中。 嗯，对啊，那咱今天这节目还敢说话吗？ 不是，正常说，正常说啊， 正常说， 不偏不倚嘛。 哦， 官司审理当中，所以咱们对官司啊，咱们不便发表过多的言论。 嗯，那就说电影。 对啊， 哎，好，那我 主要是，哎， 我 不是你这镜头不对啊，这接下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呢。说了这个官司的审理当中，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电影呢，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还没有看过的朋友，看法会更多，是吧？ 嗯， 看过的人呢，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网站上的点击量已经超过200多万了 啊，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观看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嗯， 是什么样的心理让大家去看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比较心知肚明的一个答案啊， 嗯， 叫好奇心。 好奇心 是吧？ 啊，你看，那个， 好奇会害死猫啊！ 你看这个数据啊，2017年的9月份的时候，这个电影在豆瓣有6000多人进行评价，叫6000+啊。然后评分是2.0， 就是在豆瓣网上是吧？ 对啊，评分是 2.0 啊。然后在2个月之后， 嗯， 这个数字居然是增加到了个十百千万3万人，就是2个月 评论的人 增加5倍，就是 评论打分的人， 对对对，哦，啊，评分那个还高了点，2.1分，对吧？ 2.1分 ， 你刚才说高了点的，就是突然想到， 嗯， 确确实实是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嗯， 虽然这个上升的过程0.1分是很缓慢的爬升，是吧？ 嗯， 但是当天确确实实是叫2.0分，这个是上映首日嘛？ 嗯， 所以为什么这个出品方那么的不高兴？他们其中有个理由就是说，啊， 打高了， 不是？哎，说这个上映当天啊，足足16个小时遭遇到被告啊， 嗯， 平台那家平台啊， 嗯， 是他们的原话，说这家平台锁定评分是2.0分。 哦， 你听过这个话吗？从来没有吧？ 有锁场，没有锁评分， 闻所未闻是吧？ 对对对， 锁分， 啊， 锁分2.0分， 嗯， 造成影片被公众误认为是极烂的电影，所以呢，这个排片可能减少，这是他们这个叫起诉方啊， 嗯， 他们的理由，说公众呢是受了你们的误导，不去观看的， 嗯， 啊，出现大量的谣言诽谤，导致我们撤档了 啊。他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嗯， 就是说凑巧啊，我只说凑巧是吧？ 啊， 就是最近不是有这么一种句式吗？就是说他们认为是这样是那样，他们就不认为最简单的那个道理是吧？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可能性，嗯，就是这个 就跟那个可能性擦肩而过， 就是对呀，啊， 嗯， 就是那种可能性，就是， 嗯， 就是大家真的这么认为。真的就认为2.0分是很合适的啊。 所以啊，今天我就说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不关注官司本身，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官司的起因，也就是评分。 嗯， 今天我们说了啊，这个它的起因就是因为分数嘛。那么都是什么惹的祸呢？都是数字惹的祸。 嗯， 你必须得承认都是数字惹的祸。所以我们今天的推送的标题大家看到了，叫你得承认都是评分惹的祸啊。电影太美啊，就你们太不温柔。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你说的多直接，唱多直接， 啊，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啊，谁让你打低分呢？是吧？打分这个事儿其实由来已久啊，惹的事儿也不少了。确确实实，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听到有人在攻击某些网站，说你们这个恶意评分，使得我们的作品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啊， 嗯， 谣言四起啊。 对， 那么这个评分到底该不该这么评，或者说评分到底有没有它评分的道理，评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咱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评分这件事情？ 嗯， 这就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一个小小的议题。 嗯， 听听大家伙怎么说。我觉得比我们这个积极在网上打分的人多的是。 对， 是吧？ 啊，这个 你我还没干过这事儿，嗯，是吧？ 是，就是我其实是很少去打分的。我真的是， 哦， 这个 连上网费他都舍不得花。 嗯，经常看电影，但是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做过编剧工作。就是当我颤抖着手给别人打分的时候 啊，你想着肯定有回报， 我真的不忍心，因为我知道就是用心创作的人啊，他当他看到自己的分数很低的时候啊，特别是他真的用了心的时候啊，哎，他真的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那些我认为是烂片的电影呢，我不忍心去打分 啊， 这个是我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对于好 电影，就让它过去，是吧？ 对，但是对于好电影呢，我是极力推荐啊，这个是我平常的做法。 嗯， 但是我还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对吧？ 自己宅得干净了今天。 所以你说是吧，这里边这2.0分跟我没有什么 到底谁打的是吧 关系啊。 哎， 但是 要不要问一句 啊， 谁给豆瓣打过这个片子的2.0分，站出来， 嗯， 让我们看看。 对，他跟您没 关系， 没关系， 人告的平台，对吧？ 对， 告的平台锁分嘛。 哎， 我们今天呢就说说这个分数的事儿，究竟是不是这些分数啊评分惹的祸呢？最近其实一想啊，你掐指头这么一算，这个叫票房特别高啊，分数特别低的影片还真不少。哎， 嗯， 哎，就甭说人家这个过去是《逐梦演艺圈》《春节禁令》啊， 嗯， 最近的这个上映的一些新电影也遭遇到这样的一些危机了吧？ 嗯， 也就是说票房特别特别高啊，还不错，有的票房呢几天就能过亿啊，但是呢这个评分一看，哎呦，这个低的真的是都已经好像接近刚才说的那部2.0分了。 嗯， 哪些电影呢？咱们今天慢慢说，也要问大家，你在你的观影史上啊，你看过哪些个超低分的电影？ 哎呦呵， 哎， 这一下打开了我们那个尘封的有点作呕的记忆啊。 这今天不是恶心人啊，这主要是说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观影经历，就是你看过了之后确确实实觉得实在是烂得不像一部电影啊，而且你看到那个评分呢真的是打得很低的分，也征求大家的意见。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30秒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些这些超低分的电影。超低到多低呢？我们刚才说了 2.0 应该是现在看到的最低分了啊。 嗯， 有没有大家觉得跟这一部还能较较劲儿的？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都是评分惹的祸啊！其实我们先得承认这个错误啊，有一些片子确实遭遇到了这个评分的危机。 嗯， 最近刚才提到的一些大片在上映之后，尤其是新电影，票房过亿啊，但是呢评分比较低。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好像有一些片子在宣传期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清晰的让大家感觉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的作品，也就是说自带迷惑性啊。 嗯， 但是在上映之后呢，几天之内这个评分就是逐渐的走低。比如说上个周五，像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他们的电影《欧洲攻略》， 嗯， 我知道咱们俩还没有这个勇气看，是吧？ 啊， 是吧？但是他上映首日，你当时咱们怎么说那个数据的， 嗯， 上映首日第一天就近1亿的票房， 对， 确实是非常的轰动啊。 嗯， 但是跟着几天下来呢，我们看到他不但是票房往下滑，这个口碑真的是， 嗯， 现在看起来怎么你们就不认可人家这部电影了，啊，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 你知道多少分吗？ 多少分？ 评分3.7分， 3.7， 47%的人给出的是一星。 哦，是这样啊。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啊，就是说， 啊，开始辩护了，你看， 哎，不是说辩护，咱是分析这个评分啊，嗯，就是说这个评分这个为什么就是说我不愿意去给人家评低分呢？ 嗯，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评分它的标准是很主观的，咱不能说你叫恶意， 嗯， 但是你这个标准是很主观的， 啊， 就是说每个人去评分你是按照你自己心里给他， 那肯定我不能按照你的心理，啊， 是吧？但是你什么时候打分呢？咱们来想一想啊，一般就是你看完这个电影，甚至你气的你都看不完这个电影，一出来随手打一个低分， 嗯， 是吧？不说那种情况，就有那种什么网络暴力啊，一看这个破电影，是吧？我那什么，嗯，他们给低，我也给特别低。 你这叫跟风， 哎，有这样的。你比如说， 都出现过那种吗？我们看那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说了一个电影的名字啊，特别的那个文艺，自己起的名啊，然后说这电影多少人想看，多少人看过，居然还有2000人看过，还有人打分的。其实那个电影是他编的，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这个电影存在。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否认，在网络上打分，有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阴暗心理， 就这种心理是存在。但是我就说什么呢？打分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是纯客观的，这是肯定的。尤其是，就是说这个电影好与不好啊，观众心里是怎么一个评判标准呢？他是按照他喜欢不喜欢和失望还是获得惊喜来打这个分数。但是呢，就是说他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你比如说啊，现在这个我们说欧洲攻略是 3.7 吧，过一段时间他很有可能往上涨一涨。我为什么这么说？ 真敢说呀！ 啊， 哎呦， 很有可能涨到 3.75 嘛。嗯，没后面那个是吧？哎，为什么我给你讲这道理啊？你看啊，为他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趁着冲着这个卡斯阵容，冲着这个系列去的，对吧？梁朝伟这个四哥是吧？吴亦凡，你能不去看吗？所以一开始他吸引了人，但是人家一看完之后，哎呦，大家就是不满意， 就是巨大的落差出现在刚刚看完这部电影，就是那个观影刚刚完毕的时候，是吧？ 对，所以呢，就随手给了一个低分， 因为 特别生气， 因为人群集中观影的人群是出现在电影刚刚上映的那个阶段， 哎， 往后走呢，可能观影的人少，所以呢，他对于这个评分的影响也会逐渐的减小， 对 对, 对， 或者说对打低分会对它的走低的影响更加的小一些，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电影《欧洲攻略》，它的评分 3.7 分，其实一点都不低啊。要说的话在后头呢 啊， 这个评分，你还不如那个吗？对吧？还不如那个阿修罗的 3.1 分吗？对不对？还不如 2.8 的《爱情公寓》吗？是不是？ 啊，《爱情公寓》2.8， 对啊，对啊，对啊，我这没说错啊，大家可以马上查这个。豆瓣今天说豆瓣合适 啊 这个网站上的评分嘛，是不是？它仅仅比同档期相争的《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记得这个啊，高了 0.1 分。你现在算出来了吗？它这个《新乌龙院》多少分？说了一串数字了 啊 这个《欧洲攻略》是 3.7 分，那么《新乌龙院》是 3.6 分。这个《新乌龙院》这个事儿其实值得一说啊，《新乌龙院》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提起它。但是当年《新乌龙院》已经非常火了，当时留下的印象也不错。可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新乌龙院》就闹到了这个比刚才说的《欧洲攻略》还要低呢？ 我是看到一些影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首先，大家呢是冲着这个，真是冲着情怀去的。我看到差不多这个楼啊，得垒了10层高了，十几个人都是这么说。我就是知道这释小龙郝邵文长大了，你别这样忽悠我呀，是吧？本以为说释小龙， 因为我也长大了， 释小龙不来就算了，那郝邵文出来几分钟也没了。 对，这样的类似的影评有很多， 哎， 我们来听上其中几个啊。有，你知道现在有一个网上的一个影评人叫淘淘看淘电影，这很有名啊，他的这个影评短评是这么写的。都什么年代了，放个屁笑半天，被尿淋笑半天 啊， 屁股插个棍笑半天， 哎， 如果这都可以的话，我觉得去公厕看门更好笑。 人中有， 这是其中的一个影评。而二月鸟语的影评是大写的尬字啊，集低俗和低幼于一体，二人转和小品的段子大合集，不少段落是来恶心人的吗？以这种恶搞式的方式来致敬功夫，周星驰看了都表示想打人。还有一个影评是来自林瑞这位影评人，他说本来以为就是你跟你刚才说的一样 本来以为只是没有释小龙，结果郝邵文也是演着演就不在了，吴孟达也只是配角，主角其实是王宁、孔连顺、王志，和爱情公寓一样，又是一部挂某头卖某肉的欺诈片。你看这评价啊，而且和爱情公寓一样，他们说了一个上映的时间点，这个很重要。我最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做法，这个操作真的是太高级了 啊！ 下午2点才上映，你们猜是为什么？ 为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晚一点被观众发现郝邵文、孟达不是主角，能骗一点是一点。 哎，我的天， 今天这个影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很犀利的这种说法。那除了这个新乌龙院之外，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梁朝伟、吴亦凡的欧洲攻略，其实这个影评呢也不客气。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影评的时候，如果说啊，新乌龙院是指的剧情的怎么不合理不好，但是这个欧洲攻略，按道理说马楚成导演都已经三部曲了， 而且他自己说，他说这是我拍攻略我觉得我拍的最好的， 驾轻就熟了，对不对？ 那你知道马楚成导演是怎么评价他的演员们的吗？因为我们知道这回的恶评主要是集中在演员身上啊。 哎、嗯， 马楚成导演的这个评论，我们可以从哎这个电影频道的其中一个采访当中来听到啊。 嗯， 这是来自今日影评当中主持人姚淼问到马楚成导演如何来评价当中的演员的表演，他的回答是怎么样的呢？ 觉得吴亦凡的完成度怎么样？ 整体上我给他打95，第一个就是像007，大家希望能看到一些好看的外形。我找吴亦凡最大原因就是必须找个卡司有点贴近梁朝伟，你才能平衡这个角色。其实吴亦凡的角色最难演，他前面就是演那个好像什么不在意的，他反而那种很自然的帅。那到后面呢，其实他见到梁朝伟就是其实很恭敬的，所以我把这个反差的放在前后也是很大，因为他自己怎么去把整个性格贯通。然后我记得有一场戏，他还哪天还发烧，高烧39度，要到现场的时候他整个人还是有点晕的，可是他坚持把它拍下去，我觉得这个工作态度就是令我还蛮感动。 就是有一些观众看完电影之后还是会觉得比如像吴亦凡的表现稍微显得单一了一些，您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吴亦凡是不适合很多表情的角色，里面需要他的时间。有人问我为什么他掉下去没有什么表情，我说他们要死了，你还死之前表现什么表情。他 刚才听到的是马楚成导演在电影频道当中的一个节目啊，叫做今日影评，回答主持人姚淼的问题啊。 嗯、 其实总结他的观点呢有几个，首先我电影拍的像007是吧？007是怎么选角的？我怎么选角？帅要好看。另外呢，说到这个演员多么不容易，39度高烧啊，人家还在继续表演。 嗯。 第三个呢，问到这个表情单一怎么解释？说这个有的镜头之下，这个演员演的这角色都要死掉了，他还有什么表情呢？这个表情不存在说单一的问题。 嗯。 可是我们看到影评当中很多朋友的这个犀利的角度真的是不一样，有人说看到片中男女演员那硬直的身板和凝固的表情的时候，本片导演昔日最会拍明星的摄影师，曾经把电影当明星大片拍的马楚成，在电影当中充分的证明他的审美还存在于上个世纪。 嗯，对，这个里边也不能否认就会有这个时代的隔阂啊，可能今天这个欧洲攻略呢实在是不太适合我们的口味。 嗯，到底大家看过哪些超低分的电影，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给我们。今天分享一下都是评分惹的祸。 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看上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订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喽，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 哦，咋的 了？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是不是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34，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说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跟游戏真的是反过来，今天说那些没戏的是吧？ 啊， 今天说那些没戏的电影作品。 嗯， 这个说到了超低分的电影，到底各位看过哪些？特别感谢这几位朋友在平台上的留言啊，说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影名字呢，已经超出了我们刚才所谈论的范围。因为我刚才想到的应该还是可能最近的一些电影啊。还有朋友也提到像《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啊，这是经典的梅西电影是吧？还有一些比较啊这个有争议的电影，也在其中。那今天说为什么说到这些电影呢？真的就像这个歌里唱到的，都是某样事情惹的祸。这回不是月亮惹的祸，是数字惹的祸，是评分惹的祸。 哎，这个评分呢，这是必然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好赖你总得有个分在那跟着，这就其实呢，这就像一个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考试一样， 多 样大大小小的考试，这分数当然不能代表你的全部，对吧？但是它总归是得有一个硬性的标准来排排座次，对吧？ 决定你回去挨不挨打，是吧？那是小时候都是这种记忆吗？ 是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分数啊，它的这种客观公正啊，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豆瓣对于这个毕导啊，他的这个起诉呢，豆瓣回应说，不能分低就起诉，就不能因为是吧，你自己拍的烂，你不让人说，那也不行。 豆瓣有这样的回复是吧？ 啊，对对对， 豆瓣其实说到了自己不可能有什么叫做锁定分、 锁分 的情况， 啊、累不累呀、啊？是吧？确实啊， 但是毕导呢，其实这回也很有意思，他的这个听证过程当中，好像是拿出了很多的他这方面的证据， 所谓证据啊， 比如说他说我看到了，有人打了五星是吧？有人打了四星，为什么我看到你们的结果只有那么多人打一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 名起的不好，毕导， 这你称呼的，哎呦， 毕导吗？那这怎么叫飞导？ 飞导 啊， 没事，怎么导好像都不对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关于这个庭审的结果哈、啊，因为昨天才刚刚开庭，这件关于这个叫做《逐梦演艺圈》《瞬间心灵》状告豆瓣啊这个恶意评分的案件呢，正在审理当中。由此呢，咱们就想到了很多的这电影呢，其实都遭遇过叫超低分的评分。到底这些评分是恶意的还是客观的？其实每个人心里，我觉得可能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啊，都有自己的那个天平。那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过哪些超低分的电影？来浏览一下大家刚才的答案吧。 哎，这个是看一最新的哈，火红姐姐她说了，我看过最烂的一部就是《金蝉脱壳二》啊， 最烂的 啊！您平常不怎么看电影，看到啊？说看过一的都知道， 他避开的很多啊。 那不管是道具设置、剧情设置，在越狱类电影几乎完美啊。他是跟一来比较啊。他不管是施瓦辛格和史泰龙演这个演技、动作都很震撼。 说的第一部 啊，到第二呢，看这个黄晓明说替身有点明显，演技也不太好，是吧？说这个最关键的是，听说这电影在别的国家没上映啊。而且史泰龙也没什么戏份啊，你这不是糊弄我们吗？啊， 确实 特别生气， 我们都知道这回是史泰龙、 啊、 是吧，作为这部电影特邀的是吧，客串的演员， 哎， 在这部作品里面还是出现了一下、 哎、啊，这个 Mr.这是一个什么脸呀、啊？这是挤眉弄眼儿啊！我对，哎，我们有点形容不出来了，用语言 怎么说 啊？他说，以前的《绝技》，还有前一阵子的《金蝉脱壳二》， 哎呦，又说到《金蝉脱壳二》了， 啊、看了20分钟，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跟你们说啊，《金蝉脱壳二》我还是能勉强看下去的， 是吧？ 深海越狱我是真看不下去啊， 谁让你 龙格尔和这个谁呀、啊、 花那个钱， 哎呦我天，杜夫龙格尔啊， 对对对对对 啊，你要知道还有这个上格云顿呐、啊， 就是、 儿时的偶像啊， 这对于赵亮这个人的成长，人格的塑造都是有过影响力的人呐、 啊、哎呀，我是看完这电影之后我咬牙切齿说，呸，活该你们不红。 结果那一看金蝉脱壳二红了的，他演这样啊，哎呀，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你很难把握 啊， 就是你很难避开 是 他们投过来的一记臭球，是吧？啊， 七棒 啊，七棒这个答案也有意思。 他说《变形金刚五》，这是我唯一一部在影院看到了一半起身就走的电影。 天哪， 票钱冤呐，时间浪费了，还让我花20块钱停车费。哎，这看来这是 真看完了就不止20了。 这个这是就是憋着去看的是吧？就准备好了去看的，这是被伤的不轻。 对对对，其实对《变形金刚》这个系列，就是当时有个很高热情的观众还不在少数。 变五确实挺坑的。 来再看一下，有一个火力集中在这部电影上啊。回乡下饺子他说了，跑男大电影、欢乐喜剧人这样的大电影都是烂的不能再烂的。这位有着同样感慨的，这应该是 Brian Z 啊，他怎么说？《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看过最烂电影，就是把一集综艺故事放到了电影院啊，关键孩子要看，爸妈陪着一块儿看，就 一坑就坑一家人，真是无耻。 哎呀，这个就是所以说电影起名的艺术啊，你得想好了，对吧？以后起名呢，就是什么总动员啦，对吧？几万里呀、这样的还能刷刷粉儿，是吧？就是凭借着你，甭管你多烂吧，就是大家反正你基本上看一下，以后再叫什么大电影，我一般我是不会去看的啊。 那如果有一个叫 大电影什么啊， 万里总动员呢？什么？海底两万里总动员？ 哎呦我天哪、 刚才还有人也很有意思提到了最近的一部电影，空调这位朋友，如果我没有弄错你的答案的话，你是说？狄仁杰， 狄仁杰啊， 你念这个名字心惊胆战， 不是 确确实实他的评分不是那么高， 不高， 评价不高、 对，但是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很多电影呢，它在这个市场上没什么动静，或者说呢，因为现在电影太多了，对吧？你这个质量一般，口碑一般呢，你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大家的这种公认的说你特别烂的电影，这个啊，它十有八九是跑不了的。对吧？就是说，当然，你说，比如说，今年出现了很多就是 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电影，或者说这个口碑两极分化的，对吧？你比如说，就是这个《西红柿首富》，有很多人不喜欢啊，还有这个姜文的这个。这个邪不压正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有好评、也有极端的、 对 这个一些攻击他的， 包括黄渤的一出好戏也是如此啊。这样的电影你怎么说呢？你就是它是有价值的电影，就是说它这个电影上来之后呢，它会引发大家在各个层面的讨论啊。这个电影它就是很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就说呢，有些电影啊，它这种以刷存在感的方式让大家去看。啊，有些人管这种行为叫做低俗营销，就是其实他不是说他是一不小心这样的，他是有意为之，就是我故意的，我拍的烂了之后，我就说你们这个冤枉我，是吧？说 引发争议之后，他博得更多的一些好奇心， 对， 然后试着让大家用这种好奇心骗取大家的这票房、 对， 是吧？ 这个反正就是说，这跟这个谈恋爱有时候一样啊，就你恨我也比你忘了我强。 你用过这样的技巧， 是吧？我不能让你爱我，我还不能让你恨我吗？啊，反正让你有深刻的记忆，是吧？ 刚才说到这个看过的超低分的电影啊，咱们就不要说这个烂片了。有的超低分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可能是有这个叫恶意评分的可能呢？我想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也知道某一些网站的评分在很多这个不太满意的啊，对这个网站有这样的对立的意见的朋友心目当中，他们总觉得你们啊那是太过文艺，甚至有人说那叫伪文艺，是吧？有人就说了，某网站是伪文艺阵地啊，所以你们打的分呢，不是我们这个普通观众啊，应该所要寻找的依据。所以有人甚至认为，有一些所谓的叫大众化的评分网站，你知道我提到什么吗？叫做票务网站的评分。其实你我应该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标准，就是票务网站的评分，我们有的时候不去看他的，不把他当作依据的。但有人反过来说那个才是用脚投票出来的。因为他是根据好像这个票房的情况，根据大家对他的这个市场的所谓的这个数据的满意度，有道理吗？我觉得刚好相反吧。 那个分数其实他你还不如说是一个票房的大比拼，是吧？ 对，那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哎， 根本就不可能成为 对 一个电影好坏的一个依据。 其实你说这个评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如果让我给出一个意见的话，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不要引火烧身， 啊，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咱就 不拍了， 不是不拍了，不评了，不是嗨，也不你拍我就得评是吧？第一呢，不要引火烧身是什么呢？当你觉得自己实力一般的时候啊，您就别老拍这个院线电影了，是吧？你拍院线电影呢，挑费高，风险大。你说你这个拍一篇，然后呢，你是吧？你这好不容易你拿到这标了，然后要上映了，哎呦，就是前看看后看看是吧？我别撞上这个欧美大片啊，我也别撞上这个爆款呐、啊，也别撞上这个著名导演呐、啊，也别撞上这个著名演员呐、啊。我这类型小众，我还得琢磨我这些受众人群心理。你说你多累呀、啊，是吧？你就是这个走走这个 DVD 市场啊，这个网站呀、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如果 现在再走 DVD 市场。晚了十年， 不是你往美国走啊？啊，美国，HBO 他们那个不有那个专门的有走 DVD 市场的吗？再有是什么呢？就是小众的电影，你要觉得自己特别牛的话，是吧？你也不必着急走院线，你上国外去获奖去，对吧？你比如说，你逐梦了演艺圈， 讽刺谁呢？ 不是你逐梦，你别老逐梦演艺圈，你逐梦电影世界，是吧？你逐梦奥斯卡，你到那儿 逐梦好莱坞， 对你逐梦好莱坞， 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横冲直撞、 啊、好莱坞哎、就是说你在外边你获但凡你获一奖你别老获金扫帚奖那没用对吧正好相反你获完奖了之后你回来他不给你排片也没关系啊那个就是可以证明你的质量比在这儿啊你这在这儿就是拍着胸脯那个就是那个捶着胸脯顿足捶胸在这喊我这电影啊我拍了12年呢是吧您就拍一辈子他出来他不是好电影他仍然不是好电影是吧那么从这个打分这个角度我也想给网站提出一个建议我特别期待就是以后我们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一种机制就是说呢这个电影咱刚才说了评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给你排座次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现在的评价标准啊是很多元的如果说你把这个评分大大的咵往那一放二分是吧那导演看着他确实很生气他自己不认为自己都是笨蛋 那怎么办呢 你不要把那个分数写那么大就是你要把你的综合评价标准体现在你的评分体系里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评分跟观看次数上映的年代然后打分的人数把它一边齐放在那儿啊这样的话你让人看到 就是把分数那个字儿字体写小点呗 然后比就是说你不要特别重视单单重视那个分数或者说你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先分堆儿你看我昨天在一个这个评分网站人就是说拒绝烂片人家宣传语就是拒绝烂片我们这个网站啊只是给大家看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影片叫 IMDB 是这个 7.0 以上的7.0 分以上的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列出来之后它不给你具体的分数啊就是说这些电影被公认为是好电影这就足够了你不要再给 他看就是好的你可以这样、 啊、 烂的呢、3.0 以下的电影排好多好多电影在那儿、你就不公布分数谁不知道你在对你恶心他是吧这还是不成还是不成唐朝例子说了现在国内电影院国内电影啊就是他很少去电影院看了一般可能其他的片子可能看多一些他说其实印度电影也不错啊但是有些相声演员呢实在不适合拍电影了 啊 是吧就是祖宗十九代啊 斯文也说了 欢乐喜剧人啊 我看电影看睡着了啊看祖宗十看的祖宗十九代都要睡着了 祖宗十九代这个应该也是当时还就是喊的声音挺大的是吧 对对 啊刚才还有人提的是机器人我不知道是说哪机器人 啊 您是说哪部就抄袭动画片不知道啊这样咱们说了半天这个到底这个网站的这些评分咱们应该怎么看我们来听听影评人潇潇是怎么说的 您平时看电影的时候会注意到豆瓣这样的网站的评分吗会作为自己的参考吗 我其实还挺看重这个豆瓣的参考的其实虽然吧很多人说他可能比较窄众吧但是确实是有一套他自成一派的一个系统在而且他的打分人数会从比如说一个电影的上映到播出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打分人数是呈上升的那个趋势在的然后分数我觉得能一定程度的说明一部分人对这个电影的看法吧我觉得还挺看重他的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据我所知豆瓣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它限流啊对水军的一些控制它会有一些软件是拒绝恶意刷分的一个体系在